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五篇，箱子，第十七集。 哟，这不严大善人吗？啊，不对不对，严大善人怎么会穿民国装呢？这 cosplay 吧？ 呦呦呦呦呦，你还懂 cosplay？ 我怎么不懂了？现在那些小年轻老穿着古装往警局跑，又拍照又直播的，还弄把小破剑在那耍，我看得多了。 哎，严大善人又是谁啊？ 严大善人你不晓得呀？就是严金国，严老七。 严老七这名号，哎，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似的？ 神棍正伸出筷子，闻言怔了一下，又缩了回来。柳冠国从王庆亮手中拿过那张复印纸，上头是有一个半身的人像，他反复端详。 这哪儿像了呀？ 严老七，柳冠国当然是知道的。早些年法治还没有那么健全，各地打击黑恶势力也还没有那么狠手，姓严的号称湘西一霸，欺男霸女的事儿没少干，有人骂他来日必有报应。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冷笑着说道，自己就是活阎王，不信鬼也不信神，不怕报应。哪知七八年前一次外出旅游回来，忽然转了性，当然也不能说是从此就吃斋念佛了，不过的确是各处不法生意收手，那些个缺德事儿渐渐再也不干了，反而开始消宿仇做善事儿，修了不少路桥，还捐过学校。武陵山建景区时，这人也出了不少钱，景区开张剪彩的时候还请过他，当时的合影照片现在还在景区员工活动室的墙上贴着呢，难怪王庆亮一眼就认了出来。见柳冠国还是没认出来，王庆亮简直替他着急。 你不能只看那鼻子，严老七年轻的时候鼻梁被人打断过，破了相，整容又没整好，鼻子那始终怪怪的。你得看脸，还有那短脖子后脑勺，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听到鼻梁被人打断过这几个字，神棍如醍醐灌顶。 哦，终于想起来了，严金国，严老七。 他终于想起来了，他最好的朋友小峰峰曾经为了救人打断过一个湘西地头蛇的鼻梁骨，后来为了绝后患找了道上的人道歉说和，赔了两万块医药费不说，还得了个终身禁令，这辈子都不得踏足湘西一步。 哎，给我看看。 神棍突然兴奋，这些日子以来的烦心事儿全都忘了。柳冠国忙把复印纸又递给神棍。王庆亮犹在唏嘘不已。 叫我说这严老七也是命好，他要是一条道走到黑，早吃枪子了，现在嘛，反成了严大善人，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了。 的确命好，严老七改邪归正之后两三年，新一轮严打开始，专治那些地方保护伞下的黑恶势力。不少严老七早年的狐朋狗友都进高墙吃牢饭了，唯独这严老七因为宿仇已消，又接连做了不少好事，没人去翻他旧账，反躲过了一劫。 原来这严老七长这样啊，只不过怎么穿了一身民国装呢？ 神棍看着看着，认出这是素描画的复印版，而是素描的笔法。 这是我们小练练画的吧？肯定是。小练练画的那幅绳结记事，我都不知道翻来覆去看了多少次了，对他的笔法特别熟悉。再说了，这一阵子这客栈内外哪还有别的人动笔画画啊？ 啊，对对对对对，那天邝美莹找我复印东西来着，没错，就是他复印的。哎呦，这门牙子也造孽啊，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啊。 哎，是可怜，遗传病。 神棍随口应了一声。江恋跟他提过这一劫，不过没有具体描述，只说一连几代都得了怪病， 死得很惨，皮肤从外往里撕裂开，咽气的时候浑身上下血肉模糊的。王庆亮好奇，拿了颗花生米塞进嘴里，含糊地问了句： 什么病？医不好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罕见型血液病吧。后来我去网上搜，都没搜到类似的症状。你是不知道啊，他为刀子割伤的时候，那血啊，跟煮开了一样，又是喷溅，又是翻泡炸开的。对， 他夹了块鱼肉大口嚼，又把细刺吐在垫纸上，因为在吃着东西，说得嘟嘟囔囔的。 总之，怪吓人的。 血跟煮开了一样，烈火滚过沸腾的血，可以打开机关的结扣。邝美莹的血跟煮开了一样，又是喷溅，又是分泡炸开。那不就是沸腾着的血吗？这是小恋恋画的画，小恋恋平时好像不画画的，只有贴神眼的时候才画。那天我临去瑶寨的时候，小恋恋还说要和孟小姐去看蜃景。没错，她一定是看完蜃景回来又贴了一次神眼。还有当时自己回了句什么来着？哦，我们就各走各道，各找各乡好了。这话就一张吗？还有吗？啊，还有吗？ 神棍脑子里嗡嗡的，他攥着那画的手有点发抖，那纸便也就哗啦作响。王庆亮和刘冠国怔了一会儿，同时反应过来，一个又奔向了复印机旁边的废纸篓，一个急急翻捡桌上的垫纸，又找到了四张，都是箱子，而且是箱子的上下前后面。江恋的画法，即便是侧重描画一面，也总要用线条拖带把画面塑造的立体，让你知道这是口箱子。邝美莹是按照江恋画画的顺序给纸张排序的，抱着小云秧的白色褂裙女人，箱子的左右侧面，箱子的上下前后面，以及阎罗，共计八张。复印时后头几张没纸了，最后一份围标纸收走了那个女人和箱子左右侧面的，剩下的那五张是后来复印机的纸重新装填之后又咔咔吐出来的。也真是万幸，这几张还没有被处理掉，虽然其中一张被吐下的骨头鱼刺给浸脏了，但是还好不影响观看。神棍反复看了几张图，越看那脸色就越白，呼吸也就越发急促。王庆亮和柳冠国不明所以，也凑上来横看竖看。 不就是个雕工精致的雕了几幅上古神话的箱子吗？ 光看还不够，神棍让柳冠国和王庆亮帮忙把那四张画纸真的按照上下前后托举在桌面上，拼成了一个箱形。自己坐着看，站起来看，弯腰去看，又退开了几步看。看到后来额上流汗不说，激动得连眼圈都红了，哆嗦着手拿起桌上的酒瓶子想豪饮一番，忽然又想起自己一杯倒的秉性，而现在至关重要的就是保持清醒，保持头脑冷静，于是又把酒放了回去。柳冠国还保持着胳膊抬举的姿势，觉得有点滑稽。 哎，国二哥，你这是有什么发现吗？啊？ 他本来还想问咱能放下胳膊吗，见神棍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箱子看，又没好意思提，毕竟这位身份不同，人家可是三重连办的。 你们没发现这箱子有什么特别吗？ 有神话图，弘扬了传统文化。 不是不是，这箱子没接缝。 兴许人家有接缝，只是关得太严，画上没体现出来呢。 哎呀，不是， 他绝对没接放，因为你们看那个屠符分界， 香面上的上古神话屠符都是一张一张的，但并不是四四方方的条框分隔式，是以鸟兽的形体姿态做分隔，所以画面的排布极为融洽，过渡非常自然。竖向的分割线是仙兽的凤鸟，横向的是健硕的兽。若非说有什么奇怪的，那就是那兽都很小，但凤鸟极为华丽纤长，那繁复的尾羽甚至能从箱子的这一面移理到那一面去。神棍指着那凤鸟说道： 这是什么呀？ 凤凰啊，这还用问吗？头小身子小，尾羽拖得极长，头身在箱子正面，尾羽则延伸去了底面。 一共几只？ 四只吧。四个箱面嘛，一面一只，那应该就是四只啊。 不对不对，我刚数过了，你再数数。 他语气很郑重，柳冠国不敢敷衍以对。和王庆亮两个人互相配合，交换手里的画纸方位，把每个箱面都看了一遍。只有三只，而且这三只是首尾相衔的。也就是说，一只的喙衔着另一只的尾，一个接着一个，最终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圈，或者说是闭合的方框，恰把这个箱子给围了一圈。 所以呢，这又能说明什么？说明雕刻者匠心巧妙，把屠符安排得处处有玄机。 你们可能看不懂，但我能看懂。这三只不全是凤凰。 说着他伸出手指点向其中一只 凤， 然后移动身位点向另一只 黄， 又半弯下腰指底面上的那只 鸾。 柳冠国还是云里雾里。神棍在马扎上坐下， 都先放下吧，举着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七根胸剪的传说？ 传说中，这世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七则凶案，不知道是刻在龟甲还是兽骨上，因为是最早被刻下的，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继而衍生出七道不祥的戾气。但凡接触到他们的人，都会心性大变，也犯下类似的凶案，被时人称为不祥。心怀恐慌的人们祭祀百神，巫祝倒天，希望能借大能之手驱除。最终卜得的结果是，后世会出一位大德之人封印这七道戾气。光阴荏苒，周朝末年，王室衰微，大德之人老子决意隐退，骑青牛过函谷关。当时镇守函谷关的令官尹喜颇通天象，隐约见到紫气东来，猜到必有贵人过关，于是早早在隘口等候，果真拦下了意欲出关的老子。苦留无果之后问道： 先生那么大学问，不为这世间留下点什么吗？ 实在老子碍于尹喜的盛情，在函谷关盘桓三日，留下了一部约5000字的《道德经》。但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中提及，老子留下的不仅仅只是《道德经》，他决意为当世除一大害，于是引了七道源自龟甲兽骨中的不祥之气于七根木剪，用凤、黄、鸾三种形状的青铜剪扣扣封，并吩咐尹喜说道： 五行造势，整个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每一种都能錾刻那七道戾气，但终非治本之策。 所以他的做法也是在设局布阵。木简属木，木生于土，即水而长，暗合木土水。凤凰鸾为当世神鸟，其性属火，而青铜剪扣又暗合金字，至此五行俱全，引神鸟吉祥之气封印七道戾气。其实那木简本是克制戾气的一部分，并不邪恶， 但因为戾气附着其上，久而久之，人家便称他为七根凶简了。尹喜毕恭毕敬地接过，问老子： 先生为什么不毁了凶简呢？ 唉，即便乖戾凶险，但的确是人犯下的罪责，粉饰亦或销毁都无法抹杀其存在。 那如果有一天凤凰鸾扣又打开了，七根凶简岂不是又要流祸世间？ 放心吧，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开凤凰鸾扣。 老子一笑，拂尘一甩，跨青牛而去。 其实老子是毁不掉凶简吧，七道利器呢，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毁啊？ 王清亮还真以为是学者讲故事，听得有滋有味，还忍不住点评几句。 后来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哎，那后来凤凰鸾扣被打开了吗？ 感觉不能随便立 flag。 老子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开凤凰鸾扣，说得这么笃定，反叫人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底。 果然 打开了，在那之后的数千年不断被打开又不断被封印，就没一个消停的时候。 说到这儿，他渐渐恍惚起来，七根凶简最后一次被封印是在4年前，而他几乎全程参与了这事儿。那时候他有5个朋友，一位是梅花九娘的关门弟子，壁虎游墙的真正传人穆代，神棍在有物镇上住着的大宅子就是穆代所借，还有穆代的爱人海外雇佣兵出身的罗刃，财宝人世家的严红沙，合浦采珠人的后代13000，以及初时混迹于解放碑一带小偷小摸，后来投在穆代门下，成为梅花九娘徒孙的曹延华。这5个人因缘际会卷入了那次事件，在走到末路无计可施之下，同时引凶简之气和凤凰鸾扣之力上身，把自己的血肉凡躯变成了再次封印凶简的载体。这几年他时常去探望这几位朋友，每一次大家都只捡高兴的话说，从不涉及这个话题，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不是长久之策，肉身终归是要死的，到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神棍的担心却还要更深一层，打个比方，就像在5个陶瓷胎瓶里关进了穷凶极恶的猛兽，为了避免胎瓶被撞碎，不得不在胎瓶外箍上一层又一层的铁丝以作加固。猛兽是凶简，用来加固的铁丝是凤凰鸾扣之力，5个人就是那5个胎瓶。猛兽固然暂时无法逃脱，铁丝箍锁也固然坚挺，但胎瓶呢，是会被这粗暴的夹击冲撞之力给震碎的。神棍每次和他们见完面都会止不住的伤感，觉得他们的生命因为承受了太多，在比正常人更快的速度流逝和消耗着，所以他一直想找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四方求索毫无头绪。直到今天突然之间像是老天开了眼现了曙光，又或许是因为他一直没放弃过求索，而机会终将降临到有准备的人头上。 为什么那些木简和凤凰鸾扣不能长久地封印住七道利器呢？因为它们不是原装的，那七道利器有个最早的来处，那其中最早的凶案到底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兽骨上啊？是兽骨，骨头是八枚法师说的，可怕的骨头，能吞吃人的可怕的骨头。法师看挑花时凭的是一种直觉和感知， 并非真正看到了骨头张开血盆大口咔咔咬人。他说的也许就是那七块最原始的不着力气的兽骨。确实可以吞吃人，吞掉人的性命，吃掉人的本心。更何况这箱子上有着首尾相衔的凤凰鸾。 神棍的眼前慢慢模糊起来，他的鼻子泛酸，隐约觉得那件一直牵挂着的悬心事儿，也许就快要有指望了。他开始相信冥冥中也许真的有天意，在他的梦境里逡巡，把他引向山胆，引向箱子，引向自己关心的那些人，乃至是他自己的命运。神棍的嘴唇哆嗦起来，突然仰头大叫道： 小恋恋，小恋恋呢？嘿，谁这么没眼色呀，把他给放走了。 半夜的时候，江恋睡得正熟，突然就醒了，是被进来的消息提示音给吵醒的。他愣了两秒之后，飞速翻身下床去取放在桌上的手机，一个没留神差点被裹在腿上的毯子给绊倒了。这些天他很关注不明来电和新消息，甚至把一直以来设的睡眠免打扰给取消了。然而来电不是向他推销房产的，就是通知他已中奖的，或者言辞吝啬地告诉他他的银行卡涉及犯罪，需要点击链接确认身份。新消息的格调也高不到哪儿去，不是推广澳门博彩的，就是淘宝商家的上新通知。但是夜晚还真没有过新消息，因为不管是骗子还是销售员总得睡觉吧。他直觉这则消息不一般。江恋抓起手机，连退几步坐回床上，长舒一口气，看着消息提示栏那个小小的一，心跳得有点厉害，那跳动里有点期待，也有点慌。他点开消息，只有一句话，是他全然没想到的一句话： 我们要找的是同一口箱子。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